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体验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环保局，为您介绍一下空气质量指数的相关知识。八点首播，15点重播，欢迎您收听参与。空气质量指数即 AQI， 是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市民看到 AQI 时，不需要记住 AQI 的具体数值和级别，只需要注意优绿色、良黄色、轻度污染橙色、中度污染红色、重度污染紫色、严重污染褐红色等六种评价类别和表中的颜色。当类别为优或良，颜色为绿或黄色时，一般人群都可以正常活动。当类别为轻度污染以上，颜色为橙色、红色、紫色或褐红色时，各类人群就需要关注建议采取的措施，在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出行时作为参考。另外，由于 PM2.5 和 PM10 没有小时浓度标准，基于24小时平均浓度计算的 AQI 相对于空气质量的小时变化会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当首要污染物为 PM2.5 和 PM10 时，市民在看到 AQI 的同时还要兼顾 PM2.5 的实时浓度数据。如果 PM2.5 小时浓度已连续多个小时超过每立方米150微克，就应适当调整自己的户外运动或出行安排。保护环境，爱家园，健康生活每一天。三河市环保局祝大家周末愉快。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灵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大张伟大老师说了，人的一生呢就是六个字，哪六个字呢？怎么着都不行。所以呢，如果你在不行的时候，在人生的路上，你如果在哪跌倒，就在哪躺一会儿，因为走路哪有躺着舒服呀。 是好的，你终于离开了，为我好这点我懂得，不必再争取了，你不该我的。多给一个理由，一个借口，也是多余的。每个拥抱，每个亲吻，全都是了的。说真的没什么，不计算了，谁没分 生活，我不会感到挫折，舍不得放手，再分了，这一生伤痛很快就愈合，留下渐渐疤痕当作纪念。其实就是你，我好孤寂，我想要你。正越来越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夜气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然后就来这一口氧气，氧气就是你，我好孤寂。我想要你，如果你爱我。 是你，我毫不顾忌。我想要你。就是你，我好孤寂。我想要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几百颗谢了难见到，睡觉起床到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有赛道包，不说自己什么病都能治疗，韶光就跑自我围绕，工作多花掉，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至少都

像金色海的开赛接力赛，这一百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刻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献出爱的表白，没有不该反应再加快，难道你真金发白嘻嘻发呆，心动要慢慢的澎湃，会有未来。 Vino Vino 流星时光转过， Vino Vino 最先是我，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Vino Vino 当热歌在转播， Vino Vino 等待结果，Oh yes oh no 恋人们的角落，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么？ 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纹身贴，就是贴在比如说像一朵花的形状，各种各样的颜色哈，你贴在手臂上就很好看。但是呢，有的时候小时候那种纹身贴质量不好的，护了之后啊，擦都擦不掉。现在是有一个法国艺术家叫文森特，他把这个我们小时候玩的这种纹身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他发明了香气逼人的纹身贴。他设计出的这种带香气的纹身贴呢，有各种各样的花色哈，各种各样的花的形状，然后呢闻起来也是这种花朵的味道。比如说你如果挑这个紫色或者粉红色的牡丹的话，那个纹身贴就会有牡丹这种独特的香气。我就太棒了，你知道吗？我赶紧在网上订了一点，买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哇，这种带香气的纹身贴，我再也不用买香水了呀，每天买一个贴在腋下。 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是我还是拼命往里跳，明知道再走可能是煎熬，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朋友都劝我不要不要，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但是做人已经那么累，假惺惺的想要他，在爱里连真心都不能给，这才真正的可笑。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太容易让自己沉沦，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我太笨，明知道你是错的人，明知道这不是缘分，但是我还奋不顾身。 Let's go.

召唤，哪怕只要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归还。失败后羽翼挂冠，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牺牲尊敬，握紧双拳，在天色破晓之前，我们要更加勇敢，等待日出时最耀眼的瞬间。 熟悉的路口，喧闹的人群，熙熙攘攘的走过，就像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投影在你的心中，只带走一些回忆。

说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有的姑娘笑几下就完了，有的姑娘呢却笑起来像哮喘的驴一样停不下来。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I just wanna show the world what I'm worth. Don't wanna be stuck like everybody else. I want more, more. I want more, more.Just wanna find my happiness. That's why I work so hard, harder than the rest. I want more, more. I want more, more. For once, once in your life, for once push your ambitions aside, and instead I'm moving mountains. Let the mountains move you. For once, once in your life, for once just stop to open your eyes, and instead I'm moving mountains. Let the mountains move you.To love me best, 'cause maybe that would change how I feel about myself. I want more, more. I want more, more. For once, once in your life, for once push your ambitions aside.And instead I'm moving mountains. Let the mountains move you. For once, once in your life, for once just stop to open your eyes. And instead I'm moving mountains. Let the mountains move you.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只有你不敢面对的爱人，哪怕命中注定的两个人，也只能在爱里等得认真。但愿情深，让经过的人为你转过身，不肯承认，其实心弦已不动情根，越陷越深，一直在等。

保持安全范围，从呼吸偷来的暧昧，你让我感动落泪。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多恋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就让爱得意忘形，不得不选择离去，愿我一输给命运。哦，若你发现这封信件有没有想要落泪，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恋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越得不到越偷恋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 世界改变起眼，改变语言。

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春天般的女人，她温暖我的心。我爱这精彩的世界，交织着太多的悲喜。我爱这精彩的电影，如梦幻如童话。我那种沉默的朋友，你让我感觉到力量，曾在我心中的伤口如过眼的云烟，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初次感觉心就像天空般晴朗。 灯火阑珊处的安说，改行的话我想做公交车司机，因为呢开大车天天带好多人，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呐。对呀、啊、你看开公交车偶尔还可以接一接滴滴，对吧，顺风车。 喜欢听歌，感人的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睡不着我就醒着，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寂寞很吵，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我很镇定，因为突如所以放弃，不愿再被痛惜。这算不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情犯错。 失去自我，失去把握。

三河的医生，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节目会以轻松愉悦的方式报道我市各单位一周来的主要工作以及工作职能，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整点和半点，节目正在陆续增加。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司法局，本期为您播出毕业生求职防坑秘籍，欢迎您收听参与。离歌尚未唱起，行囊尚未收妥，本是从校园到职场的美丽蜕变，却有部分应届毕业生在尚未完全踏入职场之际就遭遇解约，尝到了失业的滋味。公司效益不好，公司资不抵债，公司批量裁员，这些变故是真的发生在一夜之间吗？还是说这些变故发生之前其实是有迹可循的？现在我们就结合近年来毕业生求职劳动纠纷，以案说法，帮您练就火眼金睛，识破职场新人的求职陷阱。案例的主人公小林是营销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小林求职时看到某科技公司招聘宣讲称招聘销售人员，公司研发销售保健器材，在国内及欧美地区注册有多项专利，如果严格按照公司销售策略开展市场营销工作，则可轻松月入万元，半年之后即可以晋升到区域销售经理，变新人应聘。然而入职之后，科技公司并没有与小林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向小林支付工资，而是要求小林每天拨打推销电话，推销一款售价为28,888元的保健床垫。半个月后，小林担心所谓的科技公司实质为骗子公司，就提交了辞职报告，自请离职。法官提示，招聘宣讲是企业展示自身能力以招揽优秀人才的手段，在招聘宣讲过程中适度地展示企业优势无可厚非，但现实生活中却有部分企业在招聘宣讲、面试或招聘通知中进行夸大或虚假宣传，如本公司将于一年内在美国上市，所有员工配发原始股，工作轻松，月入万元不是梦想，半年圆你买房买车梦等等。因此提醒广大毕业生，在应聘过程中应理性分析企业的宣讲内容，通过合法的信息公开渠道核对企业的工商信息、投资者信息、专利注册情况等，以避免在招聘过程中被忽悠入职。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是司法局，祝您周末愉快。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不一样的人说我要做神棍啊，我要跟每个人说，年轻人，我看你骨骼惊奇，将来必定有番事业呀。哎，大家猜他这一句话值多少钱？记不着不争气的人说，一个人呢要能在多个领域混，否则社会进步任何领域都会消失，你就失业啦。所以我觉得啊，神棍这个职业这个领域绝对不会消失的，因为棍子多。 透过玻璃神经的眼睛，好像无心却又那么刚好，说一套做一套，我怎么想你想不想知道、oh, 给的多给的少对我都只是参考，有时候只要一个微笑，又是低又是高，但别想太空漫跑，我需要你坐牢。 Come on and show your love，

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巴黎巴黎。如果你看我是谁，你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是谁知道？明天的你我知道，明天的我想要明天快来到。 说我要当一个面点师，可以自己做包子、馒头、面包，对呀、啊，而且还可以自产自销，对不对？郭大峰说，我改行要当厨师，自己给自己做美食，就不用出去吃饭啦。你就是要饿死外卖送餐的呀！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往北靠北，却无言。走不到完美，你把爱收回，从来都不曾后退，而期待曾被疼痛粉碎，在无尽黑夜闯进孤独滋味。我不配就连给你的爱都不配，该怎么说我的罪？你想要的幸福也许只有他能给，我的爱只会是负累。我不配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我咽下自己的泪，终于明白你是怎样熬过夜的黑，可我已失去你给的唯一机会。双飞。